告诉我，相爱为何那样难过？面对面，请你看着我，相爱为何一定要爱得很苛刻？相爱不是只看你的好，相爱不是不能有过错。相爱不是只能看你，只能看我。相爱不是你失去自己，我失去自我。绳索，